嗱，好似上一節我所講啦，其實啊，今個禮拜嚟講咧，就我覺得就係話嗰個美金個方向嚟講咧，雖然佢上個禮拜長線全線低收啦，今個禮拜咧啊進一步調整嘅機會係比較大啲啊，咁但係我嘅主觀嘅睇法，亦都仲係覺得咧，就係話暫時嚟講冇一個明確嘅方向嘅。啊，咁所以嗰個美金方面咧，就今個禮拜我 range 住我會繼續俾啦，咁但係能唔能夠保持到水準咧？其實我都唔話太大把握，因為我始終我唔會將個美金咧就 set 得太低咯。因為我個人嚟講，我都覺得就係話美國個經濟咧，啊，雖然就係一個半個數據上個禮拜嗰個，譬如好似個零售銷售咧，就令到大家對佢嗰個經濟嘅感覺咧，話好似悲觀咗。咁但係佢亦係咪咁差呢，佢可能一個數據或者半個數據出嚟呢啊就可以扭轉到個大局㗎。啊，咁所以呢就 range 方面呢我都係圍繞住上個禮拜唔會話 set 得太低，即係除咗個別呢即係個榜嚟講呢，即係我唔知道佢究竟係啊可以強到邊一個程度。啊，尤其是今個禮拜呢幾個重要嘅數據出嚟呢，如果真係好嘅話呢，又會將佢嗰個加息時間表嘅揣測呢係推前咗嘅。咁所以那個榜方面咧，就我會 set 比較高少少，其他嗰啲嚟講咧，就我覺得都唔會話啊，同上個禮拜嘅高低位嚟講，唔會走得太遠咯。啊，咁或者先講嗰個咩咧？先講嗰個 Euro 啦。Euro 方面咧，啊，雖然上個禮拜個收市價咧係去已經去到137邊啊，咁但係我覺得就係話嚟到呢啲位咧，唔會話啊再升太多啦，所以。啊，我俾个 range 咧就系13520到137嘅60嘅， 系 啊，咁我觉得就系话啊，你譬如137附近你能够沽咗嘅话咧，啊，咁我相信都系挨几廿点啦。我暂时嚟讲，我都唔系相信嗰个欧洲嘅经济咧，同埋佢个隐忧咧就已经系完全消失咗嘅。 嗯， 啊，咁至于个 yen 方面咧。好似暫時嚟講，個市場對個 yen 咧就冇之前咁悲觀啊。啊，咁所以咧就我覺得上個禮拜我俾咧就10120到10135啦。咁今個禮拜我亦都覺得都仲係喺呢個 range 附近，咁或者略為即係調節幾廿點啦。咁我係會將個 yen 咧就調高少少，就係話10080到103嘅20嘅。 係 啊。咁個榜方面咧，就呢樣嘢咧，就真係跌完眼鏡之後，我而家都對佢個信心都其實都轉弱咗好多啊！即係能唔能夠再預測準確地去預測佢個 range 咧？咁又是而家好似個英鎊咧，就有啲氣勢如虹嘅感覺啦。係啊，咁我覺得就係話，如果啲數據真係好嘅話咧，佢可能亦都係會再進一步咁。但係我相信無論如何咧，喺1680呢個位咧，就會有一個比較大嘅阻力喺度嘅。即係如果技術上嚟講，啊，咁所以我俾個 range 方面咧，都係1.6520到1.6850。 係 啊，個英鎊係無可避免係個 range 會比較窄幅噶啦。咁即係比較闊少少噶啦個波幅。啊，咁因为其实啊呢两个礼拜我都系有少少跌眼镜，就系、是、个英镑即系可以强成咁啊。咁至于个瑞郎方面嚟讲咧，都仲系围绕住0.90呢个位，即系上上落落啦。咁由于个美金处于一个弱势嘅话，咁我亦都将嗰个低位咧啊，亦都系喺0.8880嗰个位系冇变嘅。咁而高位方面咧，我相信如果90楼上咧啊，亦都唔会有太有力上嘅，所以都系个 range 翻0.8880到0.9040啦。啊，咁至于商品货币方面咧，就啊，虽然个澳洲只系升穿咗90呢个关口，但我觉得我唔觉得佢真系太有力。而个澳洲经济嚟讲咧，啊，我亦都唔觉得话已经系完全系好翻晒嘅。即系你就算系个澳洲央行喺佢个会议记录嗰度咧，就删除咗嗰个 easing bias 呢个即系减息倾向呢个字眼啦。啊，咁但系我仍然就系觉得就系话佢减息嘅机会咧，都仲系存在嘅。啊。咁所以咧就对个澳洲指我唔会睇得太高啦，我仍然觉得就係话澳洲嗰方面咧，其实啊佢都仲係希望个澳洲指係会弱啲，从而咧就帮助佢自己本身嘅啊经济嘅。啊，当然就係话啊中国嘅经济表现如何咧啊对个澳洲指亦都係有一个比较直接嘅影响咯。 嗯。 啊，咁但係 我相信利好嘅消息嚟讲咧，就暂时嚟讲已经系消化得七七八八噶啦，即系中国嗰个经济比预期佳啊，咁更加何况咧就系话去中国嗰啲数据，一月嘅数据嚟讲咧系会因为新年即系农历新年咧而扭曲咗嘅。咁所以个 range 方面咧，个澳洲指我仍然咧就系背上上个礼拜高低位嚟做啦。咁俾个 range 咧就系 0.8880 到 0.9080 啦，都系200点嘅波幅啦。即系我估计就系话升到上个 0.9050 附近咧，大家不妨考虑下系可以尝试去沽，再沽个澳洲指。 系 啊，咁反而咧就系话个楼指咧，因为佢今下个月咧就会即系加息嘅机会仍然存在啦。咁可能个市都仲系话炒紧佢呢一个因素。咁所以咧个楼指方面咧，我系会比高少少啦。即系如果相对澳洲指嚟讲，我比个 range 就系0.8180到0.8420啊。咁亦都系咩啦？亦都如果你贴近84嗰啲位，你想沽嘅话，我系完全唔反对嘅吓。个加指方面咧，就正如我上个礼拜所讲啦，佢喺前一二嘅24应该系见咗底噶啦。咁但系暂时嚟讲，亦都觉得佢嗰个反弹嘅动力咧，都唔系话真系太强。估计咧就喺110嗰个位嗰度咧，都可能会再试一试110嗰啲位啊，咁我俾个 range 嚟讲咧，就系10850到110嘅40嘅，即系我相信就系话，如果你喺110可以再见翻110呢啲位嘅话咧，咁你咪高过110啲位，考虑下再买个加指咯。相信佢再跌翻落去112嘅机会唔系太大嘅，个机会就咁至于个 Euro Yen 方面咧就。因为个 Euro 系转强，而个 Yen 呢亦都系即系叫做转强，即系大家都喺度转强嘅时候呢，咁应该都系围绕住上个礼拜个高低位啦。上个礼拜个高低位呢就系14030同埋13867嘅，俾我哋嘅 set 个 range 嚟讲呢，就都唔系距离太远啦。咁今个礼拜我都系觉得就系话会喺返呢个 range 附近呢就俾个 range 呢就係13.5到14.080啦。咁我觉得就係话个 Euro Yen 暂时嚟讲都係几好玩下嘅，即係近期嚟讲亦都比较顺啲。咁如果大家见到啲贴近我哋个 range 顶或者 range 底嘅话呢，就可以考虑下走入去，即係譬如话沽返啲呀或者买返啲啦。咁呢个我信心都仲係几大嘅。咁冇啦，今个礼拜个数据方面亦都唔系话真系太多啦，即系好似正如我哋上一次所讲咁，啲数据系个影响力方面，我觉得唔会话太大嘅。咁除咗英国嗰方面嘅数据系会对个英镑个影响力会比较大啲之外，包括就算日本出个 GDP 嚟讲，即系我觉得唔会话俾市场太大嘅惊喜啦，同埋嗰个工业生产咁而欧洲嗰方面就大家都要睇住个 PMI 啦，即系礼拜四出咧就包括服务业同埋制造业嘅 PMI 都会一齐出嘅咁究竟佢会唔会话继续有进展咧？咁亦都系会影响到个 Euro 咧，有冇能力进一步反弹高啲嘅，即系大家都会睇住呢啲咁嘅数据咯。咁而美国嗰方面嚟讲咧，就上个礼拜出完个 retail sales 之后，今个礼拜主要嚟讲都系话啲同楼市相关嘅数据啊，或者系同嗰个PPI、CPI 呢啲咁嘅通胀数据，咁我觉得对嗰个美金嗰个影响力嚟讲咧，就唔会太大啦。咁大家都暂时嚟讲可以咩啦，即係做下 ring trading， 咁但係呢就个美金今个礼拜就唔可以对佢嗰个反弹嘅幅度有太大嘅期望。呢个今个礼拜个前瞻嘅睇法啦。咁希望大家都可以继续喺汇市嗰度，即係俾根据我哋个 range 嚟讲呢，係能够搵到餐饭啊，有少少收获啦。 我讲啲网友注意啦 ，OK，OK， 好啦，拜拜， 拜拜。